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检察院12号发表了声明，声明如下。众所周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揭发了恐怖犯罪集团，他们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国情院出于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的目的，暗地里派到我国内部的。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犯罪行为是一种最恶毒、最丑恶的特大型犯罪行为，构成由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阴谋颠覆政府罪、背叛民族罪、背叛祖国罪、恐怖罪。为了依据我国法律严惩那些通过被揭发并逮捕的犯罪分子，其真相水落石出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追随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检察院声明如下。一，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对那些针对我国最高尊严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追随者的刑事追诉。我国刑法第八条明文规定，对我国领域外反对我国或侵害我国公民的他国人也适用本法律。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追随者，不管其国籍，都是我国法律的刑事追诉对象。依据我国刑法第58条，对于阴谋颠覆政府罪、背叛民族罪、背叛祖国罪、恐怖罪，均不适用刑事追诉时效。二，要求有关当局立即揭发和逮捕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追随者，并向我国引渡他们。我国刑法第21条明文规定，对于犯罪组织体的主谋及其追随者，依据构成其组织体所追求的犯罪的条款，让其组织体承担刑事责任，严惩主谋。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是一种有组织犯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者、南朝鲜国情院前任院长李炳浩、国情院组长韩某、国情院要员赵基哲、青岛纳斯卡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光海都是应当依照我国刑法承担最大刑事责任的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受有关制造依据禁止爆炸物恐怖国际公约来禁止使用的恐怖活动用放射性物质和毒性物的委托，并提供了合作，他们绝对不能推卸其作为有组织犯罪主谋的责任。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6条引渡罪犯第4款明文规定，将缔结引渡罪犯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当事国，若从不缔结引渡罪犯条约的其他当事国接受引渡罪犯要求，那么其当事国对于适用这条款的犯罪，可以将本公约当作引渡的法律基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条规定，将出于干出犯罪行为的目的，在一定的期间相互合作而活动的三人上的组织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于带有国际性质的罪犯适用本公约。美国和南朝鲜必须立即逮捕那些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的特大型国家级犯罪活动组织者、参与者、追随者，并向我国引渡他们。胆敢进行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特大型国家级犯罪活动的穷凶极恶的杀人集团，不能在这地球上的何处生存下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检察院将把那些特大型国家级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追随者全部拉到法庭，以我国政府的名义严厉处刑。